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听友好，欢迎您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啊，要和大家说几本书，但是呢，关注的都是同一个人，关注的都是同一类的事件。是什么事件呢？刺杀行动。刺杀谁啊？刺杀二战时候的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这个阿道夫·希特勒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二战德国的这个元首，他呢，策划并且发动了很多次这个反人道、非正义的战斗和战争。那么，在德国国内，他们的这个人民、老百姓，还有一些进步的力量团体，乃至是政界和军界，对于他来说，有的人呢是支持他的，有的呢是暗中反对他的。有的人对他呢是将信将疑的。那么就在这样一些各种心态过程当中啊，发生了很多的这个博弈啊，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其中呢，就不能不说针对于他一系列的刺杀行动，应该说他的这个施政，包括他后来的这些军事行动啊，并不是说得到了所有德国人的支持，所以呢才会产生针对于他的一系列的刺杀行动。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么一本书，叫刺杀希特勒。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魏东旭。东旭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东旭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我们俩的书名呢同样都叫刺杀希特勒。但是我和东旭的这个书啊，出版社不一样，作者也不一样啊。我手里的这本的作者呢是西班牙人，他的名字叫做埃尔南德斯，他呢是一名西班牙著名的历史学家、记者和作家，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有很深入的研究。东旭，你手里那本书是谁写的？ 是这样，我手中的这本书，书的名字也叫《刺杀希特勒》。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可以说是比较独特。那么他本人就是参与刺杀希特勒事件的一个执行者，那么也是一个亲历者。那么他的名字叫做伯泽拉格，是当时二战期间德国骑兵部队的一个军官。 嗯，可以说你那本呢类似于回忆录啊， 对， 我这本呢类似于历史学家哈、啊、写的考证。那么我们今天呢把手头的两本书啊结合起来，向大家来还原、啊、刺杀希特勒的一个真实的情形。其实啊，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还有一本啊，可能现在买到的这个难度比较大。那如果放眼欧洲啊，放眼全球的话呢，关于刺杀希特勒这个主题的书会有很多很多，包括一些啊短篇长篇的文学作品啊，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那么我手里这本书啊，介绍的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啊有好些。当然我想我这本也好，还是东旭那本也好，最大头的啊，花了最大笔墨描写的还都是啊同样一个事件，同样一个事件啊。这是一位德国的军官，他好像是上校了吧？ 对，已经是个上校、 啊、对，他的名字呢叫做施陶芬贝格上校。他以及他幕后的支持者，以及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他的算是军界的啊一些支持者哈、啊，共同策划实施的一次针对于希特勒的暗杀以及随后的政变行动。那么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说说希特勒啊，他是如何大难不死，逃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这个事故或者是暗杀的。发生在希特勒身上有很多诡异的事件哈、啊、书上呢是这么写的，这些事件证明幸运之神确实站在他的这一边。我跟大家念几个书里的故事。1936年， 希特勒去威汉姆黑文参加在西班牙内战中丧生的海军士兵的葬礼，他乘自己的专列抵达那里，并于葬礼后的当晚赶回柏林。希特勒在旅途中注意到餐车里的计速表显示当时的时速为125公里，他立刻下令将列车时速减为平缓的80公里。机械师对此提出了抗议，因为这样下去会达不到沿途的规定，但是除了服从外别无他法。几分钟之后，列车突然的急速刹车，车厢剧烈的震动，车轮在铁轨上发出了尖锐的摩擦声。原来火车撞上了一辆穿越铁轨的公共汽车，车上的乘客有死有伤，火车上的乘客却毫发无损。那个机械师事后承认，如果列车当时依然保持125公里的时速，则很有可能脱轨。这件事情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坚信自己在冥冥之中有神灵保佑。另一件事件证明，希特勒在经历危险的时候总是被自己的第六感所保护。在另一次乘汽车从柏林去慕尼黑的路上，下起了大雨，灯光照亮了路中央一个拿着手电筒求援的男人，司机在他旁边停下来准备帮忙。这个陌生人自称迷了路，并请司机指出他要去的那个村庄的方向。就在此时，希特勒命令司机立即开车全速离开。他们在远去的时候听到了三声枪响。第二天早晨，司机在检查汽车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有三颗子弹弹到了离希特勒目前所在的这个车窗很近的地方。随后那个男人被警方逮捕，这桩奇事也真相大白。此人是一个持枪的精神病患者，从精神病院逃出之后袭击过多辆的汽车。希特勒的预感再一次挽救了他的性命，但这种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这是我们在书当中哈、所看到的两个例子。其实这两个例子呢是意外事件，并没有说要针对他来实施一次暗杀或者是刺杀的行动。但是随后我们要说的一些故事哈、多少呢都是针对于他本人的，而且呢带有明确的这个目的啊。我们在介绍事件之前呢，想跟东旭聊一下哈，希特勒啊，他是如何上台的啊，如何独揽大权的，又如何啊，在这个军和政两界哈、这个树立他的这个统治地位和威望的，又如何遭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反对，乃至要刺杀他？你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吗？ 啊，是这样。其实希特勒，我们在很多的这种资料啊，或者是很多的故事当中，可能大家对他已经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那么，其实他是这个奥地利的这个日耳曼人。那么，关于他的这个身份啊，有很多的说法。那么，有人说他是一个私生子，也有人说他这个青年时期的生活啊比较贫苦。那么，据说希特勒在后来的一些演讲的过程当中啊，为了表示他很亲民，或者说他出身于这种中下层的这样的一个阶级，那么也经常向外界说他在年轻的时候经常也是穷困潦倒，可能是没有钱吃饭，甚至连一件衬衣都没法进行一个更换，因为他只有一件衬衣。但是实质上他一开始的家境还是比较殷实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海关的一个官员，但是他的身份还是比较尴尬，因为他是他的父亲和他父亲的第三任妻子的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么所以说有人说他是一个私生子。那么他从小的时候可能是对艺术啊，或者是对音乐还有一些追求，但是事实证明可能他当时的这个才学或者说他的才艺并没有打动当时的一些比如说艺术界的这样的一些权威人士，所以说后来他也是一直处于一种彷徨或者是苦闷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那么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那么希特勒他当时还是有一定的野心的，那么他希望通过参军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那么当时他是一名这个德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个士兵，那么在一战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他也是这个受伤了，因为一战的时候双方都开始大规模的使用毒气，那么希特勒在一次作战行动当中他就被对方的这个毒气熏伤了眼睛，然后一直就是在医院进行一个住院治疗。后来一战结束之后啊，这个希特勒 他的身份又一次发生了这个变化。那么当时他在1919年的时候，在慕尼黑参加了一个叫做德国工人党的一个小团体，当时这个团体啊并不是特别大，可能整个的党员的数量也就是100人左右。当然了，我们后来知道这个小团体最后他成为了这个纳粹党。那么当时希特勒他的工作是什么？当时可能是德国政府给他了一些给他了一些报酬，他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密探的身份去刺探一些德国进步团体，包括当时的德国共产党的一些活动情况，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告密者。 嗯， 但是这个人很有野心，他一直想当元首，想这个统领国家。那么他通过用我们现在的来说的这样的一个俗语来讲，他很能忽悠。 嗯， 对，他经常因为当时这个德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也不是特别好，那么很多的德国民众对当时的政府并不是特别的信赖，那么他就利用这样的一个环境，后来把这个团体，也就是这个小党逐渐的发展壮大。那么后来就爆发了这个啤酒馆的暴动， 这是他策划的。 对，他策划的，因为当时其实他也没有想好，他只是因为那个当时在这个慕尼黑啤酒馆这个地方有当地的官员想要发布一个政治的一个演讲，那么他就带领他的一些手下，就是这个所谓的党徒，那么带着手枪就冲进去了，然后跳到桌子上往天上开了几枪，说希望大家跟着我去夺取当时这个州的这样的一个政权，那么同时解除当地军队的一个武装。其实很多当地的达官显贵啊根本不买希特勒的账，他出身很卑微，而且大家又看不上他，但是他还是带着几个党徒就冲到街上，然后向警察局进行一个进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遭到了当地德国警察的一个阻击，那么爆发了枪战。据当时的目击者，也就是跟随他的一些德国曾经参加过一战的一些德国高级德军的高级将领回忆说，希特勒其实胆子非常小，一听到枪响他撇下他的同伙自己先跑。 嗯， 所以说但是后来他在这个入狱的这个阶段，他可能就当时可能有一些德国的这个贵族，包括一些资产阶级想利用他，那么镇压当时的一些比如说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些组织，或者是德国爱国团体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么他在狱中确实没受什么苦，而且他在审判的时候口述的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后来为很多人所知道，这个我的奋斗也是在这个时间完成的。那么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包括当时德国政治力量的一个变化，最终他是夺取了政权，成为了德国的一个最高的元首。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他是把这个国家甚至是把整个世界带到了一个战争的深渊，那么为可以说他是人类历史上比较就是为我们人类历史造成很大破坏这样的一个恶魔。 嗯，是谢谢东旭啊，简单的来介绍了一下希特勒的这个发迹史哈。那么他最后呢是独揽啊国家的这个军政大权， 对， 那么是一个独裁者。那么很多的这个德国民众哈，在当时啊看到了他给德国带来的一些转机和变化。 对 啊，这个德国 许诺的非常多， 哎，许诺很多，而且在战事上呢也还都是在前期啊是步步的这个紧逼啊节节的胜利。 对， 那么让德国民众啊很认同他。我们在一些影像片当中啊也看到啊大家呢这个欢呼雀跃啊振臂高呼啊等等。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要反对他，要密谋要刺杀他？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背后的这个历史和政治背景。 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后来希特勒掌权之后，那么包括他的一些党卫军啊，包括一些冲锋队这些团体，那么他成为了一个国家权力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那么希特勒可以说是大权在握，那么他在这种掌握国家政权的过程当中，肯定会触动当时德国军官团的一些利益。因为希特很多德国的高层军官，包括一些年轻军官，认为希特勒是一个军事上的门外汉，他们一开始就怀疑这个希特勒所指挥的这些战斗，或者说这些比如说进攻法国啊，或者是挑战苏联啊，或者是向英美宣战这样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理念，或者说他的战略根本就是不成熟，甚至有一些豪赌这样的一个性质。当然了，这个希特勒一开始确实是赌赢了。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由于欧洲很多国家的这种绥靖的政策，那么他的一些军事冒险，那么也是抢占了很多国家的这个地盘，包括法国都已经战败投降了，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像波兰都是被当时的这个纳粹德国所吞并了。那么在这一阶段，很多德国的高层军官，包括他的一些 高的这样的一些政治家可能还是有一些私利，他们一想，这个希特勒既然能为德国的这种扩张提供一种支持，或者说扮演一个领导人的角色，那不妨我们大家就跟他走。但是后来随着东西两边的这个战线啊、战事啊是一败再败，那这些人可能就要为自己的前途或者为自己的利益来考虑了。那么他们所策划的一次一次针对希特勒的行动，其实就是想换掉这个不太好，对，不太好掌控的元首，自己出来领导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说这里面可能也有他高层斗争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嗯，在民间啊也有不少针对于他的这个暗杀刺杀行动啊。下面呢我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啊，这事情啊发生在1938年的11月，希特勒差点丧命于瑞士青年巴沃的枪下。这个巴沃啊，他是1916年出生的，那么到1938年呢他才22岁。他认为希特勒的存在对瑞士的独立还有德国天主教以及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危险，为了化解这个危险，他决定他要去结束这名独裁者的生命。为了达到目的啊，他利用10月份自己进修的这个机会哈、啊，来宣称啊自己是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并且前往德国去拜访他住在那里的一位亲戚啊。幸运的是啊，他的这个亲友当中啊有一个人呢是戈培尔宣传部当中负责安排希特勒公共活动的高官。那么这个巴沃呢就从他那里了解到了希特勒的一些日程安排啊。后来呢他又拿到了暗杀用的手枪和子弹，为了找到接近希特勒的机会，他安排了很多的活动，但他发现针对于希特勒的保安措施啊是他很难实现。那比方说啊，在一个地方啊，他呢假称他自己是记者，并且呢认识了一个上校，这个上校说啊可以帮他引荐希特勒。可是呢这个上校向他解释了如果你在私下拜访元首有多么困难之后啊，他的这个热情立刻就被浇灭了，没有办法啊能够得以实施。到了1938年啊，希特勒呢到处都旅行到处逛，所以说呢让他碰到希特勒的这个几率啊就更加的小。后来呢他认识的那个上将呢就上校啊就建议他在11月8号和9号到慕尼黑去碰碰运气，因为希特勒呢会在那里出席1923啤酒馆政变的纪念活动。刚才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事儿哈。那么他很高兴，他就接受这个建议，他就坐火车去慕尼黑了。那么他自称是记者啊，经过几次尝试之后呢终于拿到了一个通行证，凭了这个证件他可以在11月9号的那个活动当中啊有一个座位。当天的这个活动地点选得很好，希特勒和随行人员必须通过一条很窄的街道进入一个广场。那么这个他前几天呢就在附近的这个郊外啊练习枪法，还在那儿租了一条船啊，那么对着这个船啊瞄准练习。那么到了11月9号的时候呢，他很早就来到了他的那个座位上啊。让他很惊讶的是都没有人检查他的证件，他就把手枪藏到了大衣口袋里。为了不失手，他计划离开座位走到离希特勒足够近的地方。后来呢希特勒一行慢慢的接近了他所在的位置，但是很遗憾的是道路两侧挤满了伸出手臂向纳粹致敬的人，在那种情形下他甚至看不到希特勒。毫无疑问这个时候开枪一点把握都没有，因此他放弃了这次努力，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暗杀行动。第二天呢他又回到了那个地方啊，他觉得希特勒可能还会去，可是别人跟他说元首已经到别的地方旅行了。哎呀那怎么办呢？后来希特勒去哪儿他呢就跟到哪儿，但是啊这个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啊，他的请求被淹没在了上千封同样想见希特勒的申请信里，因为见希特勒还得像有这样一个手续。这样来来去去啊耗光了他身上所有的钱，他决定啊返回法国筹集力量和金钱。但是就在他坐火车的时候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带上有效的通行证。在火车上一次针对于个人的例行检查中，人们发现了他的异常情况，并且马上通知盖世太保，他遭到逮捕，并且 他已经上了子弹的手枪也被没收。后来啊，就是要判处他死刑，因为他是瑞士人，瑞士当时就要求德国呢改判他别的这个罪行。但是瑞士对争取他的这个改判或者是减刑啊，也不是特别的坚决，甚至当时瑞士驻柏林的大使啊，公开的还表示啊，对他这种行为表示谴责。1941年5月14号，巴沃就这个年轻人在柏林的一个监狱被送上了断头台。不过后来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有意思的是他的父亲为了重新讨回儿子的公道，又去试图啊，提出上诉。后来呢，法庭做出了改判，取消他的这个刑期，而且呢，给予了一些赔偿啊。瑞士联邦议会呢，也在1989年和1998年两度承认，当年的瑞士政府没有能够尽到全力去解救这位被纳粹宣判死刑的年轻人。这是在民间发生的一些针对于希特勒的这个暗杀行动啊。可以说这样的行动在当时的德国或者是欧洲啊还是有很多的。但是由于这些手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业余啊，装备呢也都还是比较的这个粗制滥造，所以说都没有成功。还有一个木匠也是想要特立独行啊，把这个希特勒干掉啊。他的这个炸弹啊、定时器都设置好了，他埋在了这个希特勒要演讲的一个地方的柱子上，埋在那个柱子上，他都算好时间了。结果那天希特勒演讲的时间特别短，演讲完之后他就要坐这个车离开，因为当天的天气不好，他怕回不去，所以他讲了几句他就走了。结果讲完之后人也散场了，他那炸弹才爆炸。如果按照希特勒原来的计划的话，那肯定希特勒就一命呜呼了。所以你说说这么多的事件啊，这么多的人想要刺杀他都没有成功，这背后东旭你怎么看啊？ 其实就您刚才提到的这一个案例，我个人认为可能跟希特勒他个人的性格很有关系，因为他是一个很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哎， 对，有的时候吧，比如说会议正常来讲我们要开1个小时，但是可能他只讲了15分钟然后就提前离场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经常的出现， 所以可能有待大家去发掘和考证，或许某一天哈、又会了解到更多的细节。这就是历史有兴趣的地方，它有吸引力的地方啊，就是我们不同的年代来看可能都有不同的这个想法和结论，身处当时当地啊，日后过几十年或者是几百年，可能对于历史的解读都会有所不同。谢谢今天东旭参加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啊，也感谢大家在节目当中聆听我们今天为大家所讲述的刺杀希特勒的一系列的行动和故事。两本有意思的书，希望大家呢找回来看一看，或许您又会有自己的判断。感谢大家的关注，读书俱乐部再会。 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圈子来却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